我们迷失了，我们会将相逢了，约定如空旷的婚礼，你所进去，我早已望不到你，我们的春秋哪去了，也许你走了，也许你还在我身边。我们追求到底是什么，先和又要结冰， 你走了。